更多资源请登录日语狂听，更多资源请登录日语狂听。 上一回我们讲到朱元璋被逼无奈去投奔幼年的朋友汤和，加入了濠州郭子兴的起义军，并且呢很快凭着自己的才能得到了提升，还娶了郭子兴的义女为妻，成了家。然而郭子兴呢容不下朱元璋，最后逼得朱元璋没办法，只好从他那儿辞职。在出发之前，朱元璋又做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，他把自己的部队啊全都留给了郭子兴，只从中挑选了24个人。郭子兴多少有点意外，但还是非常高兴的接受了，毕竟是占了便宜了嘛。朱元璋的这个行动似乎可以定义为一次挑选公务员的工作，没有笔试啊，考官就是朱元璋和他的这个眼光。不过朱元璋挑的确实非常的准确，看看这些人的名字您就知道了，徐达、汤和、周德兴等等等等，这24个人后来都成了明王朝的高级干部。唐代的时候有一个叫黄巢的人，在考试落榜之后站在长安城的门前，惆怅之余啊豪气丛生，他在那儿吟诗一首，就是非常有名的咏菊诗。怎么说的呀？待得秋来9月8，我花开时百花煞，冲天香阵透长安，满城尽带黄金甲。是不是说到这儿又有朋友听着耳熟了？没错，这个现在呢正演一个大片叫满城尽带黄金甲，不过现在演的这个故事可跟黄巢没什么关系。几年之后，这个黄巢啊带着10万大军打进了长安城。为什么要说这个呢？因为刚才我们不是说朱元璋要带着人离开濠州吗？这个时候朱元璋站在濠州的城门前，看着自己身后的这24个人，他知道迈出这第一步，他就将孤军奋战，或者兵败身死，或者开创霸业。朱元璋仰望天空，天还是那样的阴暗，这个时候做出这样的选择似乎并不是很吉利，于是他又想起了那次无奈的占卜，也就是他投奔起义军之前这个周德兴给他出主意算的那一卦。他又想起了父母去世的时候，在庙里干苦力的时候，夜里望天痛哭的时候，也是这样阴暗的天空，什么都没有变，而变的只是他自己。现在什么都不能阻挡他，这里就是征程的开始。离开了濠州之后，朱元璋又来到了定远。对于他来说，拉壮丁现在已经是轻车熟路了。很快的，朱元璋就组织起了1000人的部队。他听说在定远附近的张家堡有一支3000人的部队，现在是孤立无援，需要找个新老板。于是朱元璋就打起了这支部队的主意。他亲自来到张家堡，一看见寨主，那是大喜过望。哎呦，原来是你呀！谁呀？这寨主他以前认识，原来啊还打过交道，而这个寨主对他也很恭敬，叫他朱公子。两人见面之后，照例自然是要叙叙交情。哎，我认识谁？你认识不认识？哦，你说的是那谁呀？哎，认识认识，还是兄弟啊。还有张三死了，李四病了，哎，等等等等吧。越说感情越好，就在一块吃饭。在这个饭桌上，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朱元璋终于说出了他的来意。这个寨主啊，既然你们现在是没有什么这个靠山，那就跟着我混算了。将来等混出了名堂，我这公司也有你们的股份，怎么样啊？这寨主也是个明白人呀，马上就答应了。朱元璋是非常的高兴，可是他忘了中国人的习惯了， 这酒桌上的话只能信一半，有的时候连一半都不到。估计朱元璋啊，后来可能会想，哎呦，当时实在是应该签个合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三天之后，朱元璋的使者到了这个寨子里，寨主是热情的接待了他。啊，来了，您快点请坐，别客气。哎，您这趟来是干什么来了？啊，什么？让我们跟您走啊？哟，这个我得考虑一下啊。是什么？我已经答应过了。什么时候啊？三天前。这好像没有吧？哎呦，这手下的，你们想想，当时有吗？是吧？没有啊。哎呦，误会误会啊。哎，您说的我们一定好好考虑，让朱公子别着急啊。什么？您要走啊？哎，别走啊，再坐会儿啊。啊，哦，有事儿啊。哎，那就不留您了啊，回去给朱公子带个好，有空来玩啊。嘿嘿，就这样，朱元璋被结结实实的忽悠了一回。可是朱元璋岂是那么容易欺负的呀？他让部下去请寨主吃饭，特别交代是准备了很久的名菜。寨主一听有饭局啊，屁颠屁颠的就来了。一到朱元璋的大营，朱元璋就把他捆起来了。这寨主没想到啊，饭没吃成，自个儿反倒成了粽子。然后朱元璋就以寨主的名义传令山寨的人转移，这么一来，这三千人就成了朱元璋的属下了。朱元璋下一个目标是横剑山，这个地方有20000军队，但是这却不是一支可以劝降的部队。这个部队的主帅叫庙大亨，您听见没有？从这个名字呀，就能听出他的身份来。大亨嘛，特有钱。原先呀，他跟随着援军围攻濠州，希望能顺便抢个劫，不料想没攻下来，于是就带领着部队在这守着。朱元璋带领了4000军队对他发起了进攻，这是朱元璋第一次领导的以少对多的战斗。他很聪明的避开了白天，选在晚上对这支武装力量发动了夜袭。像廖大亨这种土包子当然不是朱元璋的对手，他没怎么抵抗就投降了。于是朱元璋的部队变成了24000人。朱元璋对部队进行了改编，出人意料的是，他并没有说一些类似同生共死、有福共享之类的话，而是对这些投降的士兵进行了谴责，让他们反思为什么这么大的一支部队如此的没有战斗力，轻易的就投降了。最后他说出了结论，因为这是一支没有纪律、没有训练的部队，要想成就事业，只有加强训练，建立严格的纪律。嘿嘿，这一番话有理有节呀，大伙儿听了都很服气。也就是在这一次之后啊，朱元璋的部队和其他的暴动军队有了本质的区别，在他的手中终于有了一支精兵。又过了没多久，有2兄弟从定远来投奔了朱元璋。这俩人呢，一个叫冯国用，另一个叫冯国胜。朱元璋觉得这两个人都是人才，就把他们都留下了。这个冯国胜就是后来的威震天下、横扫蒙古的冯胜。怎么样，朱元璋是不是非常的有眼光？元朝至正13年，也就是公元1353年，朱元璋决定攻击滁州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一个人走进了他的军营。这是一个穿着书生装的中年人，相貌温文尔雅。朱元璋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在意这个人，只是看他字写得好，于是就让他当了文书。这人呢倒也不在意，依然是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。有一天呀，朱元璋在营房里烤火，似乎是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，四方战斗何时定乎？什么意思呀？就是说，这天天到处都打仗，什么时候算是个头啊？这个时候，哎， 有人在帐外应答，说秦朝乱时，汉高祖刘邦也是百姓出身，他豁达大度，知人善任，只用了5年就成就了帝王之业。现在天下已经不是元朝的了，元帅，你的户口在濠州，离刘邦的老家不远呢，那么就算是没有王气所在，也多少能沾点边儿吧。说到这儿，外边的这个人停顿了一下，然后说出了最关键的两句话。什么话呀？他说，只要元帅能向刘邦学习，按照他的行为去做，那天下就一定是你的。哎呀，朱元璋一听大吃一惊啊，赶紧把这个人叫进来，一看正是那个写字好的读书人。他非常惊讶的看着眼前的这个读书人，哎，这人说的话对呀，他正是自己的事业的发展方向啊，那刘邦做得到的，我为什么就做不到啊？于是朱元璋摆正了自己的坐姿，向眼前的这个人来行礼。这个人是谁呀？他就是明朝的开国第一功臣李善长。接着我们再来说滁州。滁州这个地方啊，地势险要，宋朝的欧阳修曾经有过这个非常著名的《醉翁亭记》，开头一句就是环滁皆山也，哈，有这样的议论，说这个滁州周围啊全是山，地域非常的险要，可见呀，这确实是一块易守难攻的要害之地。但是滁州的守军却远不像他这个地形这么难对付。开战之初，朱元璋手下的勇将花云就率领着上千骑兵，以中央突破的战术直冲敌方阵地，于是元军就溃败了。朱元璋率领着全军一举攻占滁州。在占据了滁州之后，朱元璋又迎来了三个非常重要的人，分别是他的侄子朱文正、姐夫李珍和外甥李文忠。请大伙儿千万要记住这几个名字，因为他们将来呀都是那场惊天动地的战争的主角。这样看来，朱元璋出生的这个家乡啊，实在是人才多多呀。他招纳的谋士和将领，无论和哪个时代的人相比，都毫不逊色。难怪有人感叹说：“何安徽之多才也。”这个时候的朱元璋可以说手下是将强兵精，谋士如云，并且占据了滁州这个进可攻退可守的险要之地。他的眼界已经不是小小的濠州，也不是滁州，而是全天下了。这一年朱元璋才26岁。这个说书的人呀，都爱用一句话叫花开两朵，各表一枝。为什么说这句呀？咱们呀，说了朱元璋呢，再翻回头来说说郭子兴，就是朱元璋的那位岳父。那么朱元璋的顺利发展似乎并不能给他的岳父带来什么好运。郭子兴这个时候正被整得够呛，用今天的话来说呢，就是被排挤了。每次开会的时候总是四个批一个，这孙德崖呀有好几次都想下手把这个郭子兴给除了，但是想一想朱元璋就在不远的滁州，实在是不好善后啊，于是他就把郭子兴挤出了濠州城，让他下岗自谋出路。这个时候的郭子兴才明白了人生的艰难啊，他没有其他的选择，只能去投靠自己的女婿朱元璋了。可他想想自己以前那样的对待人家，哎呦，现在他还能善待我吗？到了滁州之后，郭子兴的顾虑打消了，因为朱元璋不但不念旧恶，而且还把统帅的位置让给了他。更让人吃惊的是，朱元璋做出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决定，他决定把自己属下的30000精兵的指挥权也让给郭子兴。这统帅的位置也就罢了，毕竟是个虚的， 但是兵权要是交出去，哎，就真让人吃惊了。郭子兴那是百感交集呀，他其实从来没有信任过他这个女婿，甚至还考虑过害他。他也曾经问过朱元璋，为什么你要对我这么好？朱元璋特诚恳地说，如果没有您，也就没有我的今天，我不能忘记您的恩德。郭子兴终于明白自己错了，朱元璋是对的。当得知这个消息之后，原先企图谋杀朱元璋的人也对他是敬佩万分，这中间就包括郭子兴的儿子郭天旭。由此啊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一个人要显示自己的力量，从来不是靠暴力，挑战这个准则的人必然会被历史从强者的行列当中淘汰。哎，历来都是如此。要说这郭子兴啊，来滁州的时候也不是个光杆司令，也带了几万军队来，结果呢，这滁州的粮食就不够吃了。于是朱元璋就去进攻河州，攻下来之后呢，自己就住在河州，把滁州城让给了郭子兴。而这个时候，濠州城中的孙德崖由于兵多粮少，强行要求到河州混饭吃。朱元璋这正头疼呢，又来了另一个消息，说郭子兴得知孙德崖来了，也带了几万人来要打孙德崖。于是一个小小的河州城一下子就挤了十几万军队，而且两个对头正好碰上了，那就打吧。可是啊，打不起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太多了，河州只是一个小县城，一下子进来十几万人，这城里城外水泄不通，就好像今天咱们这个黄金周放假的时候那旅游景点一样，别说打仗了，您想转个身都难了。既然不能打，那就谈吧。看来呀，孙德崖还是讲道理的，他表示自己毕竟是外来的，还是自己走吧。朱元璋当即为孙德崖去送行。这个时候孙德崖在城内，他的士兵在城外由朱元璋陪同，但谁也没想到还有一个人在蠢蠢欲动，那就是郭子兴。郭子兴可是不讲道理的，他只记得孙德崖多次的羞辱过自己，也不管什么信义了，看到城里的孙德崖身边没什么兵，于是就命令手下人把孙德崖抓起来。这一下可就把在城外的朱元璋给害了。孙德崖的士兵听说主帅被抓，就认定是朱元璋指使的。而这个时候朱元璋也得到了这个消息，场面是极其的紧张。朱元璋一看势头不妙，拨马就往回走。这些孙德崖的士兵早就有准备，铁锁往朱元璋头上一套，下来吧您的。孙德崖的士兵啊，把朱元璋给抓住了，就找这个郭子兴去谈判。郭子兴这会儿正在一边喝酒一边欣赏孙德崖的表情，突然有消息说朱元璋被抓了，这一下他懵了。孙德崖固然不想放，可是朱元璋也是不能少的，于是郭子兴最后还是决定放人。可是谁先放，这又成了问题。这个时候徐达站出来了，他说愿意自己去交换朱元璋。朱元璋回去之后再放孙德崖，孙德崖回来之后呢再放徐达，这简直都成了绕口令了，说是真麻烦。总而言之吧，最后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。可是郭子兴临到手的敌人跑了，一时咽不下这口气，得了心病，过了一个月之后居然就死了。可见呢，心胸不宽阔的人实在是不能做大事。但是对朱元璋来说，郭子兴死了并不是个坏事，朱元璋对他也算是仁至义尽。现在没有了这个最后的障碍，朱元璋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番事业了。在这之后他想要做什么呢？咱们下回接着讲。